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歌也很有必要。夜深人静来到花椒的朋友，选择一个非常舒适的收听环境，收听的氛围也很重要。夜深人静，我希望你在收音机前或者在你的手机屏幕前过得开心，有一个非常舒适的收听感觉。我们在这里慢慢成为朋友。你晚上好啊，这里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Fresh Radio， 正在为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欢迎各位入住。看到了花椒的朋友，各位如果有手机 APP 可以打开花椒，注册一个用户过来支持我，听听我的节目，找到活力982这样一个用户就可以看到我了。现在给大家的是一个全景，大家晚上好， Hello。这是用视频的方式看，当然还有一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可以看一看啊、哦。给你来一个近景，换一个镜头，噗，来了，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给你们看一看啊、哦。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定时发一些奖品给你。关爱青年计划可以听听，可以看一看啊。关注之后呢，你可以点击屏幕的右下角的，就是。视频就可以看到我了，在直播间的样子，我的头发是不是很贴合我的头面？对，我的帽子就是我们青年广播的 logo 982。那第三种方式，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你随时可以给我留言，跟我聊天，把我当朋友，当自己人，当哥们儿，当朋友等等。那你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是我个人的哦，准时大陆记，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谢谢曾舅舅送来的喜欢你。其实我以前做就纯广播节目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的主动，就根本没有意识去照顾镜头，就是我现在眼前的这个镜头。而我现在呢，我不停的看它，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在看这档直播节目。昨天晚上我在看节目回放的时候，还真的是需要多跟大家交流。那也希望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多多体会一个主持人，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要照顾视频和音频时，他是多么的多么的忙碌。今天晚上跟各位聊什么呢？各位可以通过屏幕看到啊，有些事回不去，你承认吗？反正我是承认的，有些事真的回不去。比如说你看到了我这张照片，这是2007年的时候，我在上海的松江影视基地开着一个小小的大龟，去跟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光，这个时光是回不来的。哎，如果现在这个外卖小哥去送外卖的话，你们会不会比较开心啊、哦？他晚点了，你也不会说他是吗？就是有些事是真的回不去的。为什么会回不去呢？因为时光啊，因为你的成熟啊，因为你经历过的事情啊，因为你的眼界阅历在不停的变化。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往进步去变化的，但至少跟之前的那个你去比是有改变的。所以说今天晚上我想跟你聊一聊，有些事过不去。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事你回不去过不去的，就是回不去了？很简单，好多网上有很多的文字，有些事真的真的过不去，有些事放弃的越早未来也就越好等等，这样一些心灵鸡汤。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事回不去，回不去了怎么办呢？你是任由他在脑海当中折腾你，还是展开一段新的生活？其实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去决定。那十点大陆机除了有我，有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各种的分镜头，主镜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侧脸的镜头，第三个是主镜头，第四个是我们放歌时的唱片。你看到那个凳子了吗？那个凳子上面有一个小金人，它上面写的几个字你们看不清楚，我告诉你们，上面写的是幕后工作者。它前面有一个话筒架，有一个话筒布满了鲜花，还有这个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生而不同。现在是22:19，你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外边有很多辛苦工作的我们的导播朋友们。Hello, hello, hello, 高阳，你能往这边一点？嗨嗨嗨，看到了，看到了，辛苦辛苦。他们每天都在我们周围，所以一档节目有很多人陪伴着你，至少你的夜晚不孤独。那还有很多，我选择今天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今天晚上第一首歌来自于哪位歌手呢？那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位竞演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郭顶。郭顶是非常有才华的歌手，他的那张专辑虽然在台湾金曲奖的斩获上没有任何的收获，但是确实让人耳前一亮。下个路口， 还是习惯把伞靠右，安静的街头陪着你一走，想在离别尽头牵你的手，一起去穿过幸福出口。下个入口在遇见你的时候，感觉到温柔。下个入口感动满脸的时候，我在你身后。 天空。 这首歌曲来自于非常非常有才华的郭顶，下个路口，我们在下个路口等你。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未曾谋面的广播电台主持人周准。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大家变成更好的人。怎么变成更好的人呢？除了我们每天的学习、生活、工作严格要求自己的话，如果你有时间来这边看看、听听，其实我们每天写的这些话、分享的故事，看到大家都彼此的互动，就有可能变成更好的人。今天晚上我们来说，有些是回不去啊，你不得不承认，比如说青春就回不去了，对吗？但是青春我们可以回去看一看，比如说这些照片都会觉得有青春的记忆。我们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会觉得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我们为什么如此着装，为什么对喜欢的事情不像现在那么的多，那么的复杂。我写了一个这样的话，我找找看啊，记得好像是奶奶说的一句话，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我今天就没奶啊，我记得啊，对，就是说一个人的改变是从另外一个人的到来或离开开始，我们就慢慢的改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我们有时候会看图片或者看影像或者听我们之前的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个年代回不去，他们都是古董，都是那种样子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现在我们只能去回味。回不去的事情有很多，我们从一张照片开始说起。比如说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2009年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去故宫里直播节目的时候，我的听友给我拍摄的。那个时候我在放一首歌曲，那首歌曲好像有看远方的意思，我就不停地看着远方，我的手还咬着指甲，那显得很幼稚又很专注。你发现相片生活记录的不单单是你一瞬间的记忆点和所有的笔触和感受，更多的是对生活的尊重和喜爱。过不去的人，过不去的事有很多，回不去的人，回不去的事也有很多。比如说这句话，如果不幸福，如果你不快乐，就请你放手，因为你回不去到那个比如说你两个人甜蜜的时光里。如果你舍不得，你也放不下，很直接，你就痛苦啊。为什么痛苦？因为你放不下，舍不得啊。你会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排解你的痛苦，怎么放不下呀？怎么就舍不得呢？还是因为你孤独？人在孤独的时候容易犯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孤独的时候你的选择是没有那么大的。我不希望你饥不择食，我希望你优雅地活着，优雅地行走。十点大陆机，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如果你没有见过我，我们慢慢成为朋友。周围的周，准确的准。如果 果你想看到我的节目的话，你可以打开花椒这个视频的 APP， 找到活力982，跟所有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一起互动。谢谢我们的叫做猫七姑娘胡215送的礼物，谢谢简妮，谢谢啾啾，谢谢所有进场的朋友，你们请里边坐，我在这边好好的等你们。我现在就想象我眼前有很多的朋友，我们就像一个小小的聚会，在聊天，在说每一天的心情和自己的改变。今天我就从很多的事情当中拎出来这一条，叫做有些事回不去。我不想刻意伤感，但是有很多时候有些歌曲会让我们陷入到一种浓浓的思绪当中。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什么歌呢？听听前奏看啊。有才华的梁博，低调的梁博，这首歌献给那些男孩女孩，长大的男孩叫做男人，回去看看那个曾经男孩的自己，梁博，男孩。 曾经意外他和他相爱，在不会犹豫的时代，以为双手紧紧放不开，心中的执着与未来，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幼稚的男孩，呜呜呜呜，嗯，你的关怀一直随身携带，无人的地方在打开，想问你现在是否有伤不在，像我躺在阳光下的海，像用心涂抹的色彩，让你微笑起来，勇敢起来，忘不了你的爱，那结局难更，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那幼稚的男孩，呜呜呜，哎，想你就现在，想你每当我又徘徊，所有遗憾的都不是未来，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那不必再重来，呜呜呜呜，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打路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打路机，见字如面。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十点打路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我是谁？我是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工作除了在花椒见到你们，我的工作还有很多。我白天还有直播节目、旅行节目，我还在各种的地方和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个配音演员，我还曾经演过话剧，我还唱过歌，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角色，我们以后慢慢了解。今天晚上呢，今天跟大家聊有些事回不去。回不去的事情呢，我忽然想到的是回不去的地方叫做远方和故乡。好多朋友在长大之后都会离开自己的家乡，为了自己的理想来到一个陌生你又觉得会让你理想实现的地方。有的人会选择南方，像深圳、广州，北上广深嘛，对吧？有的人会选择来到了北方。其实我觉得跟读的大学很有关系，也跟你的想法有关系，甚至跟你的同班同学，你读的大学里的舍友，还有就是你的朋友，你的另外一半。回不去的地方叫做故乡。我们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在静下来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想回家。有句话就很通俗，挣钱不挣钱，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现在又到了回家团聚的时候啊，你今天能回家吗？爸爸妈妈是不是催过你说回来吧，我们都等着你呢，然后你有种种的原因回不去。怎么说呢？工作很忙，工作不是很顺意，没挣到多少钱，票没有买到，等等，这些都会让你回不去。回不去呢，咱就告诉家人我们回不去了，打个电话，现在网络也很发达，跟他们视频，让他们知道你在这个地方过得好。我们的心回去，我们的身虽然回不去，爸爸妈妈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他们能够看到你，能够感受到你，你的变化，你的进步。有些朋友是报喜不报忧的，我就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时间还很长了，我们希望在漫长的生命岁月当中，我们可以回到的地方有你想的人，有你熟悉的场景，有你难舍的乡愁。有一点点沉，有一点点沉，但是必须要这样，因为回不去的还有感情，对吗？还有那个你想念的人。下半段我们重点挖掘这个环节。如果你现在有回不去的感情记忆，你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接招了吗？我要跟你说说回不去的感情，那是很浓的一段情谊。如果你有过恋爱的经历，如果你没有恋爱的经历，你可以听听看，在节目当中让自己变得无坚不摧啊，变得非常有品味等等这些感觉。时间还有十几秒钟，要一个小小的隔断。下半段我在花椒，我在 FM98.2 青年广播的直播间恭候各位的光临。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好朋友。夜深人静，一会儿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 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欢迎你们来到十点大陆机，这个环节叫做点一首歌。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记得收听收音机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双卡的立体声收音机，有燕舞的，还有很多很多日本的品牌的收音机。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听点歌节目，好神奇啊。于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做了校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然后我就给同学们点歌，点了好多好多的歌，大家都是写小纸条给我的，说周准，化学系谁谁谁点一首歌给英语系的谁谁谁，音乐系点一首歌给美术系的谁谁谁，一首歌五毛钱。我们把这些点歌的费用都送给了我们的校的广播站，用他们买设备做活动。回不去吗？回得去，我们的记忆回得去，只是我们的身体回不到那个时光了。但是我们可以回到母校，看看现在那个校广播电台是什么样子了。你正在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收听的也是十点大陆机。收看的朋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登录花椒，找到活力982，我在直播间向你 say hello say hello， 你们晚上好。第三种方式，不要忘记关注我个人的新浪微博周大准，那里有我每天记录生活的很多的小心思。第四种，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陆机，所有听我节目的朋友，看我视频的朋友，谢谢你们。有些时候回不去啊，回不去有一种感觉叫做很纠缠，我说回去还是不回去呢？就比如说刚刚一对恋人分开了， 那个非常主动的一方会问自己，我是回去找他呢，还是不回去找他？我倔强的忍几天，等他回来找我。作为过来人，我告诉你，如果在恋爱的双方当中，你是那个比较主动的人，比较用情深的人，你一定会去主动找他的。你一定不要有这个想法，说我忍几天他回来找我。没办法，这就是爱情。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个人非常的欣赏，我觉得矜持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有大起大落的情绪在录音棚里头，也会非常的真实记录了他呼吸困难、啜泣、难过的部分。我诚意推荐给你听。很多朋友在花椒说这里的歌曲都很好听啊，那是一定的呀，因为是周准选的歌曲。哇，周准选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好过纠缠，来自于矜持。听听这首歌，想想纠缠的事，别再纠缠了。十点大陆机，诚意奉献。 人从那天懂得不再无话不谈，人从那天开始拥抱变得为难，情人间到婉转，自然相识了断，心事交换成为一种负担，遗憾总好过纠缠，感谢你陪我 声音来自于非常棒的矜持，好过纠缠。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记，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这首歌来自于汪峰的北京粤语录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十点来到22:41，你还好吗？谢谢你来这里看我，我一直盯着屏幕是为了看清你，看清你在哪边坐着，你在这个城市的哪个角落听我的节目。希望你来到这里之后能交到好朋友，跟我成为好朋友。什么关系呢？非常非常好的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谈。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你可以通过准时大陆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录音给我，我听得到。如果可能的话，我让所有的人通过广播听到你的声音，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很多的歌曲会在节目当中放给大家。现在我们来说回不去的爱吧。你有回不去的爱情吗？我有过，谁没有几段爱情呢？对不对？我非常坦诚，在这里，我曾经试过想要去找一找那种感觉。我风雨兼程，我走过很多的路，小心翼翼地经过那条熟悉的街，就像电影一样，又俗套又现实。可是我最终将要再进一步的时候，我就让自己喊停。其实我觉得过不去回不去就是过不去回不去的，就像朋友们说的，往前看。有些事放弃的越早，未来就会越好。谁愿意放弃呢？没办法才放弃，对吗？如果你找不到一个方式过渡的话，就让自己忙起来。还是那句话，忙。你们说我忙什么呀？我每天上班下班，挤公交，坐地铁，等出租车，跟朋友见面，回到家10点钟，听十点大陆记，让自己的心情忙起来，也是一件好事，对吧？在华语乐坛有非常多会唱歌的女歌手啊，我觉得那英女士啊，在唱情歌、唱慢歌的部分，的确有一套。当然，她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抒情女歌手，无关年纪。无关他在舞台上舞台下的风格，我不关乎他的个人生活。我们评价每一个歌手、艺术家、演唱者、演员，都不关乎他们的个人生活，我们只在乎他们呈现给我们的作品，对不对？这首歌呢 MTV 也很好看，但是我在下载这个 MTV 的时候发现它的格式并不好，印象并不清晰，没有歌来的特别直接。那我们就听听那英带来这首多年前 KTV 金曲各种排行榜的第一名，心酸的浪漫。当你真的经历了很多之后，带着一身尘埃或者一身荣光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见到那个曾经你跟他很熟的人之后，有没有心酸的感觉？他变了， 你也变了。 多年后再次相见，往事如烟，他爱我的双眼 现在的生活，我真的有想要话跟你讲，可是我该怎么对你讲呢？心酸的感觉。 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淡定你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北京粤语录的歌曲确实是非常的好听，这首歌叫《回忆之前忘记之后》，如果有可能的话，明天晚上我放给你听整首的歌曲。刚刚那首歌来自于那英，《心酸的浪漫》。我觉得一个优秀的歌手必须有经过长期的苦练，声乐的练习，气息的支撑，对于每首歌你心情的把握，二次的创作，以及跟你的老师之间的沟通。我觉得古建峰老师是非常厉害的老师，教了很多厉害的学生，教再多的学生，学生不努力也是白瞎，对不对？修行在个人。时间过得很快，我也感叹马上就要结束我们的节目，大概还有7分59秒钟，我不想走。你知道为什么每天晚上我坐在这边我不能动？我怕一动呢镜头就会走掉，话筒就会听到我的声音，于是我坐得很板正。我后面这个椅子是塑料那种椅子，腰会很痛，每天我下播腰都会很痛，痛1分钟到2分钟才好起来。就是每个人做一件事情都是不容易的，就比如说各位来到花椒，看到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主播在这里表现他们的人生，表现自我的时候，他们都是不容易的。请怀着一颗那样的心情来审视每一档直播，也希望大家把过多的眼光来到我这边。这里是十点大陆机，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98.2。 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有些事回不去，我们不要去挣扎，也不要去努力争取。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努力换不来的事情，比如说爱情、真爱、关心、拥抱、体贴、呵护。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要推荐给你，是因为曹轩宾先生呢，我曾经跟他见过好几面，我们曾经都去过一个论坛叫做音频应用，那是一个全中国音乐人都去的论坛。有几次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曹轩宾不是现在的曹轩宾，他是幕后的编曲人。我也曾经在现场看过他弹琴唱歌，唱那首《可惜不是你》，非常有才华，也非常的低调。这首歌曲我个人认为他的演唱也是入耳三分，打动了很多人。一朝芳草碧连天，这里歌词也有提到过不去的瞬间，来听听看。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一个见过和未曾谋面的朋友，我是周准，周围的周，准确的准。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我在偶然与偶然之间流转，也有很多惊喜会犹豫不安，时间不会